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我给你唱惊喜，坐梦一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饺子上头捋一签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吗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，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仍然为大蒙古国的事情日夜操劳着。一日，忽必烈和姚叔在一起，忽必烈说： 姚先生，这杀了王文统，缺了理财能臣，你看还有谁可以当此大任呢？我看赵壁性情刚烈，有言辞无忌，但是理财可是个细活啊。 姚叔说：啊，赵壁刚正不阿，又清正廉洁，如果大韩放一个善理财又善贪财之人，为韩国聚敛一旦，自贪三斗，得不偿失啊。还有中原以南都以农桑为主，民以食为天，大韩应该注意为是。忽必烈说：刘秉忠也多次提到过，我也觉得劝农司职位小了一点，仅三品，我想设置劝农使从一品，如何？ 姚叔说：这样最好。 忽必烈又问： 姚先生，您可有合适人选当劝农使？ 姚叔想了想说： 一时还想不出合适的人选。 忽必烈笑道： 姚先生，我有一个人堪当此重任，此人就在眼前。 姚叔闻听吃了一惊，说道： 大汗，老朽为大汗谋划谋划，动动嘴还可以，但此实质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呢。 忽必烈说： 哎，姚先生，我想了好几天了，只有你最合适。 为什么呢？ 蒙古宗王万户长对农桑之事重视不起来，他们的食邑遍布韩国各地，劝农都会劝到他们的头上，这放一个资历浅威望小的，没法劝说他们，他们对你那就不敢了。所以姚先生委屈一下，以左丞相兼劝农使。 我呢，怕你劳累，你自己选一个合适的副职，让他呀多干一点，这样如何？ 姚叔闻听答道：老朽 勉力为止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道，史丞相求见。姚叔告退，史天泽进来施礼说道，大汗，微臣有事相禀，请大汗解除我汉室侯军队，请允许我把封邑的一半交出来，与其他丞相拥有相等封邑。忽必烈闻听高兴地说，哈哈哈哈，知我者天泽也。史天泽说，大汗，自李坦之乱可以看出，韩国元封的汉室侯领地权力过大，尤其是各领军队，确实是不利于韩国的稳定，也对新晋朝廷的官员不公平，所以臣带头消除特权。忽必烈说，是啊，天泽识大体明大理，解除汉室侯军队就可以了，我特准为你的实意原样不动。史天泽闻听连忙说道，大汗，这样反倒不好，他们会嫉妒微臣，而且对大汗推动消除汉室侯也不利啊。忽必烈想了想说，那好，一切准你奏。史天泽说，大汗，南宋之事应该重新考虑了，长久这样南北对峙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忽必烈说，是啊，巴特尔没有了，枢密院使找个恰当的人这才是，在此之前你专门考虑征讨南宋之事。史天泽说，大汗，鄂州之约，南宋答应岁贡200,000两白银，200,000匹绢，可是我们只拿了当年份额，以后分毫未拿，大汗应派使臣诘问他们追讨进贡才是啊。忽必烈问，那您说派谁出使南宋最合适？史天泽答道，派郝经最合适，郝经除才学一流之外，操守纯正，意志坚强，而且能言善辩。次日郝经觐见忽必烈，忽必烈对他说，我想派你出使南宋，南宋背盟负我，我要让你去诘责赵云皇帝为何背约不纳银两绢帛，反而鼓动李坦叛乱，又过江侵袭。郝经闻听沉思片刻说，臣愿望，只是现在南宋贾似道当权，我怀疑当年鄂州之盟就是他瞒着皇上所为，这样会有危险，我担心贾似道怕劣迹败露，加害于我。忽必烈说，你去以后，我让伯彦在长江北岸陈兵威慑，保你安全。郝经又说，求大汗关照我在中都的家眷。忽必烈答道，这是自然。郝经领旨，二人走出来，来到韩宫后院，只见一个很大的鸿雁笼子里有几十只大小鸿雁在悠闲地活动着。忽必烈说，我送你一对小鸿雁，带上拿到那边养着。郝经领旨谢恩。金风细细，秋高气爽，中都韩宫院内张灯结彩，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。庭院的天井里正在演出戏剧，忽必烈与察必二人坐在回廊之下，左右 有刘秉忠、姚叔、史天泽，身边也都带着夫人。甄金坐在忽必烈跟前，甄金的夫人坐在察必韩后的后面。先是蒙古族的歌者唱了一首赞美成吉思汗的长调，一曲唱毕，众人是齐声喝彩。接着是戏曲者关汉卿唱散曲，只见关汉卿艳妆浓抹，从容登台唱了起来。忽必烈就问，这个唱者是男是女？这唱的是什么曲子？甄金答道，父王，是男的，叫关汉卿，中都无人不知啊。这首散曲叫伊尹服汤，是唱古代名相伊尹扶持商汤兴国的典故。忽必烈笑着点了点头。再接下来是蒙古吉祥舞，舞的节奏鲜明欢快，又韵味绵长。忽必烈对甄金说，哪天把这关汉卿带到宫里来见我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宋临安贾府之中，贾似道正在屋中欣赏着赵孟俯的山水新作，不时发出啧啧的称赞之声。这时一名侍卫进来说，张胜将军求见。施礼罢，贾似道便让张胜评价一下赵孟俯的画作如何。张胜说，丞相，下官看不懂，下官有要事禀报，蒙古汗国派使臣过江了，让我截住，没让见皇上，人现在鄂州，这件事情只有下官知道，丞相该如何处置他们？贾似道想了想说，把他关押在真州忠勇军兵营之中，没有我的令，不得与任何人接触，严加看管，过些日子我去见他。忽必烈对边疆的事务也是十分的关心。这一天，刘秉忠奏道，大汗，高丽国王王蠢送子入质，又求大汗派经略使节制其国。忽必烈说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这肯定又是遭到日本国的侵扰了吧，否则为什么就这么主动呢？刘秉忠说，大汗猜得不差，日本国经常从海上侵略高丽国，但是高丽国王毕竟表现出诚意啊，大汗可以派经略使去经略该地。忽必烈又问，那你说派谁去合适呢？刘秉忠答，臣以为赵良弼、老成持重最为合适。忽必烈说，他也是我的幕府旧臣了，可以为他为高丽经略使，还有交趾、缅国、爪哇、天竺、罗马、波斯等国，都要派国信使一通友好来往，若不服从，可以派兵诘问或征剿，由你一并考虑。明日让赵良弼来见我，我要亲自叮嘱他。赵良弼觐见忽必烈，忽必烈说，我让你到高丽任经略使，你意下如何？赵良弼答，臣愿意去。忽必烈叮嘱道，你去经略高丽以外，要严密监视日本国的动向，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国信使的身份去一趟日本国，探听虚实，把国信和符节都带上，以便于行事。赵良弼叩首领旨而去。 查毕韩后，始终关心着班都他们哥四个。一天，忽必烈与查毕二人在大都韩宫花园里并肩行走。韩后对忽必烈说：“大汗，我求您的事儿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忽必烈好像已经忘了，疑惑地问：“什么事啊？”查毕带着埋怨的口气说：“求您放了班都他们，这又过了半年了。”哦，让真金办这件事情。回到宫中，忽必烈把真金叫到跟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对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哥四个要好好的训诫他们，各领封地，安分守己过日子，不要有非分之想。他们做得好，将来可以着用，他们的孩子们可以送到大都上国学馆，谁如果不服再起反意，绝不再宽恕。”真金俯首答道：“傅寒仁慈圣明，孩儿一定好好训诫他们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此事你就在暗中做了吧，不要张扬。我听说他们哥四个当中，老四西里吉最有心劲儿，而且勇敢，是这样吗？”真金点了点头。忽必烈说：“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带兵。”真金领命而去。忽必烈派往南宋的使臣郝经，虽然渡过了长江，却被南宋方面羁押在真州的一座院子里，四周有几十名南宋军士在值守看守。郝经穿着便服，站在鸿雁笼子前，头时喂着正在长大的一对鸿雁。院中四处有随从们，或站或坐，都露出不满和恐惧的神色。这时，张胜走了进来，向前施礼道：“郝大人，贾丞相到了真州，要见你，请你跟我去真州府衙一趟。”郝经见说，去屋里换衣服。他从木箱里取出官服，仔仔细细地穿戴好，戴上官帽，手中拿着一面铜镜，正了正衣帽。郝经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两个随从马上赶过来，求郝经向贾丞相求情，快快放了他们三个。郝经点了点头，快步走了出去。来到真州府衙，只见贾似道坐在椅子上，张胜坐在一边。郝经大声质问道：“丞相大人，两国往来不兼压来使，大宋三百年礼仪之邦为何羁押我们？我要见皇上。”贾似道淡淡地说：“这也是皇上的旨意，只要你们还了我们唐邓清三州，我就奏明圣上放了你们。”郝经愤怒地说：“岂有此理，你放了我，我回去向大汗禀明，我们两国可以相商，你把国信使关押在这儿，我如何向大汗说明？”贾似道闻听揶揄道：“那就要委屈郝大人您了，您呢就待在这儿吧。据知郝大人精研史书，应该知道汉时的苏武吧，在北地牧羊十九年，其节不变。”郝经闻听大惊道：“你们要效仿匈奴长期关押我？”贾似道冷笑着说：“不是我们要效仿匈奴，而是你 要效仿苏武。我也知道郝大人文章精神，给忽必烈进册数万言。我呢，给你带来了一些书籍，你可以看书、写文章、谈古论今，好好的打发时光。张胜，把书给郝大人。张胜把一箱子打开，只见里面是装满了书。郝经大怒骂道：贾似道，你欺君罔上，关押国信使，破坏两国友好交往，你真乃个千古罪人。薄燕元帅的20万大军就在江边，过江讨逆会让你好看。贾似道似乎并不为郝经的话所动。行啊，那你就等着薄燕来救你出去吧。来人呐，把他押下去严加看管。郝经仰天长叹：苍天哪，南宋有如此奸相，人不灭南宋，天必灭南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刘秉忠与姚叔正在中都刘秉忠府里商量国家大事。刘秉忠说：汉室侯的问题这也解决了，该向南宋用兵了。姚叔说：年号改了，改国号之事也该提了。刘秉忠说：那我先向大汗提出来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。姚叔又说：郝经出使南宋这么些年了，音信全无，难道南宋真就敢扣押使臣不成吗？郝经怀着一颗尽量减少南地百姓战乱之苦的善心，这先是劝大汗征南宋为时过早，后又出使南宋，也都是为了这个心愿。但是南宋迂腐，谁能了解他呢？刘秉忠摇头叹息着说：是啊，如果没有死，可别再弄出第二个苏武来呀。姚叔说：改国号之事意义重大，向大汗建议需谨慎一些，还有立太子一事也需慢慢提出了。刘秉忠摇了摇头说：这可不能急，按韩国旧俗都没有立储之规。姚叔说：所以嘛，一到韩魏空缺就祸起萧墙，不可开交啊。刘秉忠答：一步步来吧，先把国号改了再说。二人商量已定，姚叔去见真金。姚叔面前摊开着易经，对真金说道：易经乃汉人典籍的立本之作，内涵宽广又深远，这是历代帝王必读之书，大哉乾元之语就在其中。改国号为元，乃是指大而无极则元。大蒙古韩国国土前无古人，人口前无古人，大已不能概括，只有元才能够达意，所以改国号为元十分恰当。真金不解地问道：姚师傅，为什么非要改国号呢？这历经四个大汗可都没有改国号啊，而且这是蒙古人建立的韩国呀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-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